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庞各庄到天宫院，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好朋友，你们在哪里？ 对，今天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就是有经历了一生的感觉，有没有？ 啊、为什么这么说？ 跌宕起伏，因为今天下午不是采访了人吗？ 哦，对对对对对，你说这个齐豫和潘越云，对不对啊？对，我们刚好下午有一个这个访谈的机会啊，就是虽说也听了他们的一些自己的音乐的故事， 嗯 啊，再加上呢，昨天晚上啊，不是今天凌晨看了一场让人伤心的球啊，对于我来说，或者对于很多英格兰球迷来说呢，应该并不开心。啊、 对，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你不是还说预测这个克罗地亚一定能赢吗？ 我有这么说过吗？ 是啊， 我是相对比较站英格兰这边的，我怎么会想克罗地亚能赢？我是 反着来嘛？ 没有，我是觉得不太合理啊。这个三苗军团，他这个好像不掉一回链子就不是三苗军团了。果不出其然，但是今天其实也在聊到这场球的时候说，哎呀，英格兰总是踢球会有一种像男孩子的感觉， 嗯、 而克罗地亚呢，好像感觉像更爷们儿一些，所以其实他们会踢得更。怎么说呢？这加引号的血性一些啊，就是对， 总之，对于伪球迷而言，不知道什么所谓的三狮军团，但知道最近很火那个喵喵喵喵喵，三喵军团。 为什么我现在有点汗毛往起竖的感觉？ 为什么？ 听这个喵喵喵的时候啊，好了，在17:03:08中，我们先结束这一段尴尬的聊天，送上一首歌给你们。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这里是由白洁和艾科为你送上的娱乐最王牌，我们开场送上的歌曲是 来自林志炫的《幸福公路》，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 时间飞来想起我，欢迎光临我的梦。未来并不是平坦的路，也不是预行节目，雨后会天晴，我知道有你陪我。爱像一条未知的路，这眼梦的长度，我们去追求幸福。 长度，我们去追求幸福，快踏上这爱情公路，直达爱的国度，陪着我风雨无阻。 我在想听这样的歌在公路上得开车得是怎么踩这个油门啊， 这个节奏感一定要踏准了， 脑袋得这么一下哈，抖一下抖一下的啊。好，欢迎你们继续来回到娱乐座王牌，刚才是林志炫的一首歌叫做 幸福公路，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们继续回到娱乐座王牌，别忘了联络我们的方式是 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哎，今天我们互动一些什么内容呢？其实特别想让大家说说球赛，但是我想可能因为是凌晨的球，未必可能大家都看了，或者说到现在决赛对阵的两支球队都已经是明朗了，就是克罗地亚队将会在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嗯哼，那所以说今天要在节目当中怎么猜一下吗？ 对，因为我们的听友有时候还猜挺准的，你知道吗？ 那我们今天不妨就让大家来站一下队，好不好？ 好，克罗地亚和法国谁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呢？ 今天我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 好，我们继续送上的歌曲来自于苏慧伦， 再唱一首歌。 有没有机会转个圈就能看到世界另一边，感觉有一点疲倦，总是忘了和过去告别。如果这一点点回忆，这一段段感情都是沉重的滋味，不要迷恋在太寂寞的黑夜，张开眼，第一道曙光穿过谁的刹那，绽放笑容吧。嘿，有没有机会转个圈就能看到世界另一边，感觉有一点疲倦，总是忘了和过去告别。如果这一点点回忆，这一段段感情都是沉重的滋味，不要迷恋在太寂寞的黑夜，沉醉，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就让我为你再流一行泪吧，就让我为你踏出那犹豫不定的步伐。嘿耶，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就让我拥抱张开眼第一道曙光转过身的刹那，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让我为你再流一行泪吧，让我为你踏出那 张开眼，第一道曙光，转过身的刹那，绽放笑容吧。 什么听着后面这个啊啊啊，就有一种刚才在幸福公路上哈、啊，林志炫，我突然为什么会有一种来到了盘丝洞的感觉。 其实这首苏慧伦的再唱一首歌，觉得也很有驾驶感，因为他那个专辑封面就是他坐在车里的主驾驶的位置 啊、嗯。原来如此，好，我们来推荐一些最近的一些可以看的电视剧啊。先来看一下电视剧《猎毒人》，上周五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开播了。 但是呢，随着剧情的展开，本周这部剧的评价却持续走低，而且原本号称是由吴秀波、还有徐峥、王劲松、侯勇等实力演员特别出演，但是开播5分钟，吴秀波的角色就零盒饭了。 哎呀哈，就是其他人的表演，因为剧本的质量，有可能观众会觉得拖一些后腿，但是很多人也吐槽说，这样的剧本哈、啊，对不起这样的阵容，所以这一条不算是我们的王，就算是我们的王牌不推荐吧，好吧。 总之、啊，昨天我看到有一条评论说，这部剧的另外一个叫法就是《学霸的复仇之路》。 所以刚才是我们的王牌不推荐啊，开玩笑啊。还有一个是李治廷、颖儿和福辛博主演电视剧《古剑奇谭二》，今天开始网络平台上线了。 而且这部电视剧呢是根据同名的单机游戏改编的，讲的是几位少男少女修仙练功打败反派萧代手的拯救世界的奇幻故事。 4年前有这个杨幂和李易峰主演的《古剑奇谭一》，也是给李易峰攒了人气啊。这一集的主演续集的这个福辛博，其实和李易峰一样，都是当年上海这个节目《加油好男儿》的选手 啊。 而且啊，你不知道吗？ 里面有李易峰啊。 啊，真的真的，就是李易峰，当然了，他就是好男儿里面出来的选手。 就是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只是傅辛博和井柏然当时组了一个组合叫 Bob， 不是波波组合。 对， Bob 组合。但是单飞之后，对，他们当时就叫 Bob 鲍勃组合。 对，然后单飞之后好像两个人也是成绩一般，尤其是傅辛博，井柏然还好了。 对对对， 所以这次古剑奇谭二没准是一个机会。 好吧，那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你说的这个鲍勃组合是吗？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梦有人懂。 掌声裂动，心潮翻涌，这是开始，不是最终。当你为了我把手掌拍痛，我该拿什么回报你情有独钟？感谢你给我的光荣，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谢你给我的光荣，这个少年曾经的普通，是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那一分钟在我心中， 在我心中 太多感受，难以形容，未来多曲折，绝对不放松、证明你选择是与众不同。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感谢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好了，推荐完电视剧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综艺节目吧，这个叫《博物馆奇妙夜》，据说在豆瓣的评分也不错。 对， 是由文物的收藏家马未都来领衔的， 而且会带领实力演员王劲松还有歌手阿兰一起对话，也就是说带大家一起夜访丝绸之路沿线的世界级传奇博物馆。 哎，这个好，哎，因为有些地方还真的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都是书本里面的、课本里面的东西，比如说像云冈石窟啊这些地方。然后你想想看，当镜头真的去拍到那里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啊。 对，比如说最新一期就是对话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去看到了那个、一进门就看到那个兽面鼎 啊、哦，这个厉害了。 对，这期的嘉宾是王倩，还值得期待一下的 啊。所以就是几位嘉宾是在那种夜深人静的博物馆里面啊，一壶清茶，坐而论道。然后那个聊天的内容呢是纵观古今啊，这个不错啊。 怎么样看唱出来的感觉？ 纵观古今。 总之有很多朋友看完之后就会有特别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获得感，而且这部怎么说综艺片嘛，也是给大家带来一种盛世礼物的感觉。 对，综艺节目啊。另外我们再来推荐一个演唱会，就是 Mayday 他们又来了，2018 Live 人生无限公司巡回演唱会北京鸟巢终极版。8月24号连续3天在鸟巢开演。 哎呦，鸟巢可以说是他们的福地了吧。因为从2012年到现在的时候，其实他们在鸟巢已经办了8场演唱会了。而且几乎每一场都是开票之后就开始一售而空。 对，其实主办方透露，目前呢 Mayday 和这个导演团队秘密策划，希望也是带来满满的诚意啊，当然还有一些惊喜和彩蛋啊。我们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忘记那一次Mayday 演唱会啊，阿信就是也是让大家把手机拿出来说说。让所有人看星星的那个场景，对不对？ 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五月天给大家带来青春的回忆，包括我失恋的时候一定不要听慢歌。 好，再来回忆一下这首歌吧，来自 Mayday 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把这首歌曲送给刚刚失利的英格兰队。 你哭得太累了，你伤得太深了，你爱得太傻了，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所以你听慢歌，很慢很慢的歌，听它心如刀割，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了？哦哦哦哦，不要再问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谁非，谁又亏欠谁了？反正错了，反正输了，反正自己陪自己快乐。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我的。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管了，不想了，不等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人生分分合合，爱情拉拉扯扯，一路曲曲折折，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哦哦哦哦，分清到释怀了，关关到忍耐了，悲剧都圆满了，每一个争执都变成和平歌。谁是谁非谁 别听慢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嘿，OK， 哎呀，这个歌又是一首好像比较 火热， 对， 是 经常会出现手机屏幕上的歌啊。 就是刚才听你推荐之后，又发现了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有一本书要和大家推荐，叫《玩坏》这本书，因为它其中还挺有意思的，就不是像常规的书籍一样可以看，可以玩 哦。 对，大家可以去自行搜索一下，就是反正是白三岁比较适合。 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好不好？ 你看， 那天后 啊哈， 对你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叫做《玩坏》这本书， 好吧？ 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我觉得他才是什么三岁吧？ 嘿， 永远抱有颗童心的哈林庾澄庆，这首歌都是大家很喜欢的这个旋律啊，《命中注定》庾澄庆。 偶然大雨，我们永远相遇，你也在这里。轻轻吹拂街上

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轻轻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披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多，可以追求不认输。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 风雨无阻，来自周华健啊，老歌一首啊，希望你们喜欢。 对，记得关注白鸡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回复神奇就会有相关的话题啊。 对，回复神奇，我以为是什么，没有想到你们就发这个，是不是满怀希望？ 因为马上我们要说关于这支球队的事儿了。 对，我就是我们在说这个关键词的时候，大家总会觉得说，哎，说到一张这个艾克的照片啊， 嗯， 或是老白这个变形的照片啊，是吧？头上长犄角的照片啊， 我们俩会不会抖一下啊之类的？ 哎，对，没有想到说到的就是一张有关于足球的图片，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神奇啊，太神奇了！因为其实我们说的这也没错嘛， 嗯， 确实让很多朋友很意外，就是他们能够，走到现在，这个克罗地亚队。世界排名不高啊，小组赛三连胜，然后后来又一直包括打败了一些强队啊，最终呢是昨天又击败了英格兰，就正好站在决赛的舞台上。因为像这个莫德里奇啊，这个还有什么曼朱基奇、佩里西奇、拉基蒂奇，他们现在叫神奇，还有小猪佩奇， 神奇五侠是吗？ 没有，神奇四侠啊，就这个奇那个奇啊，所以说不管是神奇传奇，我们就把这个照片发给大家了， 对， 以便于我们要特别说到就是这个昨天的比赛，英格兰球迷当然是失望的，但是对于克罗地亚球迷来说，或者喜欢克罗地亚队的朋友来说，会是一个很惊喜的， 对， 是很开心的一个结果。 对，因为对于很多克罗地亚在比赛当中表现出的这个不放弃啊，拼搏到底这种精神，的确让很多朋友都觉得印象深刻。 对， 而对于很多中国球迷来说，尤其是伪球迷、路人球迷而言啊， 说自己哈， 对， 就别说克罗地亚足球了，可能连克罗地亚这个国家都不熟悉，所以我们今天也做个小小的普及好了。 克罗地亚呢是位于欧洲东南部的一个国家，首都叫做萨格勒布。 对了啊，国土面积不大，就是5.6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1/3个河北那么大吧。 啊，旅游呢也是这个国家的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而且拥有很多中世纪和巴洛克时期的历史文化建筑。 对，真的去过克罗地亚人都知道那边的风景其实挺好的啊，挺美的，而且出过一些历史名人，比如说在中国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 啊。 你会说，哎，他不是威尼斯人吗？因为当时他出生的地方呢是克罗地亚的这个考尔楚拉岛，只不过在他那个年代呢，这个属于威尼斯共和国，所以才说他是威尼斯人。 对，另外呢，今天朋友圈里有一个很多人都在分享的一首歌曲《克罗地亚狂想曲》 啊， 这首乐曲的演奏者呢就是钢琴家马克西姆，哎，怎么点起我们那个听众的名字了？马克西姆·摩尔维查也是克罗地亚人。 对，所以此时此刻在耳边响起的就是《克罗地亚狂想曲》。其实有的人说克罗地亚的足球的历史也许比这个国家的历史还要长， 是的， 其实这就有很多的历史的渊源了哈，包括一直到他在1998年第一次以克罗地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其实就闯入了四强，他们有着层出不穷的球星， 比如说 达沃苏克、 哦、 比如说博班，比如说普罗辛内斯基啊、 嗯、 另外呢、嗯、还有非常职业的青年的训练营， 哎呦，那就是中国球员郝海东儿子郝润泽也曾经在克罗地亚踢过球。 嗯，而且足球也不是克罗地亚人唯一擅长的球类运动，有句话说，想要让克罗地亚拿冠军吗？随便给他们一个球吧。 因为他在球类运动上真的是无所不能的感觉。 哎，篮球其实辉煌的更早一些。 嗯， 当时是92年，那时候还是梦一，还是就是美国队啊，太强了那时候 啊。 还有迈克尔乔丹的美国队，当时在决赛是惜败给那个梦一的啊、 哦。 之后呢，欧锦赛克罗地亚的篮球一直保持在第三位。 对， 而水球也是克罗地亚的夺冠的热门项目啊。 对，也是分别在伦敦奥运会和去年的这个游泳世锦赛当中拿过冠军。而网球领域也有几位拿到过大满贯的球员。 嗯， 所以说这次世界杯之旅，克罗地亚的几次比赛都是很艰难的， 对，到体能极限了。 是是是，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说为他们这种精神而感到骄傲。 对，所以在最后的对法国队的决赛中，到底谁会折冠呢？这个还真是要打一个问号。之前总觉得好像，如果是法国对克罗地亚的话，是不是法国的赢面更大一些？现在好像又不那么想了。 有神奇四侠了呢。 对，其实他们很强的，尤其是中场啊。所以英格兰其实如果是只是我们从球队实力来讲的话， 嗯， 不要觉得英格兰一定会赢，因为克罗地亚真的是在硬实力上面要稍强一些。 哦， 虽然支持者可能没有英格兰那么多。 所以说你究竟支持哪一条队伍呢？记得要加他们的队伍，还有自己的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杨春白水的百人节第零个节。 对，这个决定我们待会儿把电话打给谁，我们让两队的球迷也做一个 PK 啊。法国和克罗地亚，你更支持谁呢？ 克罗地亚吧。 你要了出来，这算什么 方式吧。 对啊， 因为克罗地亚其实如果说大家觉得胜算比较大的话，那我就支持克罗地亚了。 嗨， 随波逐流。 嗨， one shot, one truth, no fears, one flag, oh yeah,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oh yeah, where y'all at? We right here!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装牌，我是白杰， 我是克罗地亚队的代表。 我还以为你要说你是什么奇什么的啊， 神奇武侠之一，小猪佩奇姐姐。 啊、对，就是柯奇，爱柯奇。 这不是一个动物吗？ 好，那是柯基。 哦， 好，我们回来说说别的事儿，因为暑假期间，这个播放这个八六版的《西游记》，其实已经是很多电视台的标准动作了。 嗯啊、对， 那这部经典的电视剧呢，陪伴了包括像我这个年纪的孩子啊，不是。像我曾经是个孩子那个年纪啊，很多不同年代的孩子们度过了青少年时代。 对，但是当时拍摄的时候制作条件非常艰苦的。而最近呢，西游记录音师冯景山老师回忆了当年给西游记录音的故事，嗯，就发现说孙悟空和各种妖怪打斗的声音原来是这么来的。 对，他说当时电视剧录音就是没有录音棚嘛，像样都没有，然后就申请了一下说当时央视的大放映间占个角落，棉被地毯啊，屏风一挡，就是个很简陋的录音间。 是 啊、设备也很简单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你说的这个打斗的声音， 嗯， 那怎么办呢？啊，就不像现在好多音轨啊，什么特效错了剪一下啊，剪辑一下，那个时候都得手动用手剪刀去剪，真的是这样。我们电台其实。哦，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大的那个开盘带也是啊，必须得剪子去剪 哦、嗯、所以说我们看到西游记孙悟空和各路这个妖怪打斗的时候，一会儿是什么金箍棒啊，什么大钉耙呀、啊、兵器乒乒乓乓，这些动效是怎么弄的呢？其实在当时因为没有一个专门配音的拟音条件，所以冯景山老师只好在各种从动画片里的电影当中来取材，比如说动画片阿童木 里面的 音效特别多， 对，什么嗖嗖嗖啾啾啾咔这种声音 所以天上这些声音还有魔幻的声音大多取材于阿童木，打斗的声音呢就是从电影当中出来的，比如说少林寺 嗨，有一集强盗和孙悟空那个打斗就是里面这个特别摘出来的哈， 嗯， 但是大家为什么听不出来呢？混录了一下，对、专业点说，嗯， 是，所以就可能听不太明显了。所以关于这个《西游记》的配音，冯景山老师也说很多好玩的细节，比如说孙悟空的配音，竟然用了三个人 啊， 除了李阳之外，还有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一个人， 那就是 当当当白洁、那就错了，张涵予， 嘿，呆子，不对不对，但他是给谁配音？不是，他是在哪集配音的呢？ 他在那个宫廷侍卫。当中配了音，好像 就是玉兔精那一集， 对，玉兔精那一集 的那个。 对，如果说听不出来的话，我们现在现场听一下，好不好？ 走啊你！你这女子擅闯宫门，假冒公主。 我本就是公主，怎么说我是冒充？快快放我进去，见父王与母后。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啊，还真是张涵予的声音， 就那个宫廷侍卫嘛。 对， 是， 仔细听的话， 所以说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感觉，但是技术有了，我们现在资金也有了， 对， 为什么感觉现在质量好像没有以前那个《西游记》的版本更好了呢？ 说实话，就是真的是有的时候觉得有点心酸啊、就是那个时候条件那样的恶劣啊、但是能拍出那么好的剧，就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什么都有了，可是质量却下降。有时候真想给这些粗制滥造的这些剧影视呢，给他们投个保险。 好，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稍后呢就是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时间了，别忘了可以继续来支持一下你在决赛更看好的球队。 球队加手机号码到白斋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我们来一首尤克里里好不好？ 哎，说球队是法国还是克罗地亚，要写清楚，不能写球队两个字啊。

起我心中黑白，努力靠近朝着你，决心今夜又会在哪里，窗外的风起天下起小雨，我心中黑白。 适合阴天的时候听的一首歌，黑白话音。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啊。我们现在准备连线两位好朋友哈、嗯。刚才有一位朋友呢，就是接通电话之后呢，表示说自己不参加， 可能是女生，她可能要么就是在开车的时候不太方便参加， 或者她纯粹表示一下对自己喜欢的球队的支持。 嗯， 所以呢，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今天第一位进场的是我们全家来支持法国队的，叫做七七不让你看到。 对，先来打个招呼吧。Hello，Hello， 大家好，那个老白好，艾哥好， 你好， 你好，说出来三个人，白姐好，老白好，艾哥好，你好，你好，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你，就叫你七七吗？ 叫我七七就好了。 好，七七，为什么？你们全家都那么喜欢法国队，是你的原因吧？ 主要我从2016年开始就喜欢法国队，我的爱人主要是他喜欢德国队，但是被我带成了法国队。 这立场也挺不坚定的哈。 搬回来了、啊，所以说现在自己的小宝宝穿着法国队球衣，一家三口特别幸福的这个状态。 对， 哎， 多好啊！而且我觉得你这个你媳妇儿这个被你改成法国队球迷，其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德国队 因为德国队小组赛就回家了。 而且三个人这个照片我特别想发给大家，特别有爱。 是， 就是你穿的是姆巴佩的球衣，然后呢，你媳妇儿穿的是 格里兹曼的。 对，格里兹曼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博格巴是吧？ 博格巴 的。对对啊，儿子穿的是博格巴的球衣，一家三口、 对， 太有爱了。 这张照片可以发送吗？可以作为我们的快捷回复发送给大家，暖暖心吗？哇、 啊， 真好！那稍后我们就回复给大家，因为这个小宝宝，我最受不了这个小孩子穿这个球衣，超萌。 好，我们再来接受接下一个电话，应该是个大孩子啊。 Hello， 宁是吧？是你吗？ 对对对对对对。 选择支持的球队是克罗地亚队。 对。 所以二位其实都有相对的充分的理由，觉得他们在决赛当中会获得胜利。那您，你觉得克罗地亚队会赢到最后吗？真的会成为这一黑到底吗？ 我估计是够呛，法国的实力太强了。 那你为什么还发来克罗地亚几个字？ 因为这个克罗地亚实在不容易了，我想支持他一下。 嗨， 这是个同情分吗？ 对，但是还真不好说。那你也认为法国队会胜利，对不对？ 嗯，我感觉是。 那个七七就更不用说了，你也应该相信法国会笑到最后，对吗？ 对对对，肯定的。 那你们这个神奇武侠怎么办啊？莫德里奇是不是？这几个奇怎么办？他们很厉害啊。 克罗地亚其实就是也挺有 创造的 实力的， 我觉得。 你就觉得啊，你们这个心态是说，觉得他们差不多踢差不多可以走了，是这意思吗？对，就差不多就得了，是吧？ 就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是吧？ 嗯。 那你们俩现在分一下角色好不好？今天在我们的这一场比赛当中，你们俩谁当守门员，谁当点球员？哈喽。 都可以，我这边都可以。 好吧，这样吧，我们让七七来今天做这个门将，好不好？ 好的。 好。 既然都不说了，克罗地亚队不容易了嘛，那我们就让这个选择今天克罗地亚队这个叫宁的这个 来踢球 啊，让他来罚球，好吗？ 行，没问题。 那我们准备好了啊， 可以， 准备好，听我来倒计时，第一轮点球互罚开始，三、二、一， 左 中。 球进了， 进球， 一比零，好， 法国队进一分。 好，现在我们来看啊。接下来我们准备啊，是克罗地亚队进球啊， 对对对， 现在克罗地亚队一比零领先，我们来开始第二轮，三、二、一， 左， 守住了，耶，一比一，现在两个人都喊了左，那就扑中了啊 啊！ 现在最后的决定分，看看你们最后谁会笑到最后，来， 三、二、一， 中。 好吧， 最后是二比一的比分， 最后还是被扑住了，所以 法国队赢， 法国队最后获得了冠军。 不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预测的这个比分会不会是实现呢？二比一的比分， 好吧，我们其实这纯属娱乐啊，也是有时候会有很多运气的成分。但是今天呢，我觉得法国队的门将啊，就是我们的七七表现非常出色。 对， 扑住两个球， 会有100块钱的小红包发给你。 好，另外呢，我们宁 好谢谢， 今天也会有一个9.9的这个小的红包，以资鼓励。谢谢你们二位的参与哈，谢谢二位，好吧， 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啊。 好，谢谢，拜拜。 听到这个无情的滴滴声的时候，就觉得嗯，好吧，他们现在已经兴奋的要准备发二维码了， 就是感觉他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罚中点球，准备庆祝了那个样子。西瓜妈问我说，就是喊左怎么能是都喊左怎么是扑中了，因为我们不是更改了那个版本吗？ 是， 如果是一左一右这种扑，其实是我们之前想的一个镜像，因为比如我踢右边你往左边扑， 对， 这样，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对于门将来说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是，所以呢我们就稍后改了一下这个版本，就是同一侧就被扑住了。 好，其实也没关系，我们这个游戏就剩下最后一轮了，明天玩完咱就 就告一段落了。 对，就是一个点球游戏就告一段落了、因为世界杯也要结束了。马上我们将会抛出今天的音乐题、 是顺便呢要提示各位朋友，刚才如果有好奇这个萌宝的话，如果恰巧你也是法国队的球迷，回复法国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照片， 很有爱的法国队球迷，一家人都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我们叫普今天的音乐题出来了啊。 今天的音乐题，我们哎，这题还挺简单的， 非常简单， 让大家来直接回复名字就好了。 但是这个名字可能会回复出来两个答案。 那我们就回复电影。 哎，好吧，我们这样吧，今天我们听这个前奏，只要回复歌手的名字，好不好？ 好， 好不好？那就请做好准备，先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呢，对话框准备对话到我们的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 最快发来歌手名字，当中我们还在单选一位幸运朋友，送出小红包。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应该不算难吧。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能猜出来所有的关联词，什么对这位歌手啊，包括这首歌曲的名字，还有这部电影。 好吧，我们等等大家的答案，先来听歌。 受伤。

好了，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听了一首歌让大家稍显伤感，特别是在歌之前的故事，阴天来自于莫文蔚，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情绪啊？ 对，要推荐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歌单了。 好，先从我开始好不好？ 好， 那我觉得你的歌都比较开心一些。 是， 对，先从我这儿先走起啊。 悲伤的开始是吗？ 也不算是悲伤的吧，因为很多人很支持英格兰队嘛。我也后来也在想，哎，为什么我自己也会支持英格兰队呢？本来他好像有很长一段时间踢的都不怎么样，就是每到世界杯啊或者欧洲杯的一些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让人觉得说，哎，掉链子，或者说悲情，包括98年的世界杯，就是跟阿根廷那场大战啊，包括呢，在之后的每一场比赛，其实英格兰队呢，总是有时候会让人有些小小失望的感觉，包括今天凌晨和克罗地亚的比赛，很多人都觉得啊，英格兰，决赛应该怎么踢，已经开始在聊这个话题了，但是没有想到他们连半决赛都没有能够跨过这个克罗地亚神奇四侠的坎儿。但是对于英格兰球迷来说，他们是怎么想的呢？我在这场比赛之后看到的一些评论，包括一些现场的一些图片和视频，其中有段视频很感动，就是很多英格兰球迷大家凑在一起去唱了一首歌，就是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绿洲乐队的一首啊、应该英格兰球迷每次在输球以后都会把这首歌拿出来安慰一下自己，所以我先来推荐这一首 好不好？很励志的歌，就是不要老是看着那些过去的悲伤。Don't look back in anger. 这歌来自于绿洲乐队，是英格兰球迷的最爱，是不是你喜欢的呢？如果你们喜欢这首歌，别忘了来赞一下啊！ 对，就是一个赞的手势。 嗯， 不喜欢也可以发来你们的意见啊。 对，或者说记得关注白家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稍后我们就会有歌单整体抛上来。 这首歌翻译一下就是不要为往事悲伤啊，往事不要再提。 总是李宗盛那种感觉的。 对，人生已多风雨，哎，就差不多是唱的这个意思吧。所以英格兰球迷唱这首歌不是没有理由的啊。 对， 往事不要再提啊，下次再来。嗯，Look back in anger， 来自于绿洲。他们之前刚刚成立的时候名字叫 Rain， 是因为他们成长于曼彻斯特这座常年下雨的城市。 哦， 对，他们的歌里面总会有一种突破乌云看到太阳的感觉啊。好，继续我们的主播私房歌，接下来我要接着推荐一首中文歌给大家。 嗯， 是那个解忧杂货店里面的歌啊，容祖儿的重生。 哦， 对，一个人想要去跨越一段往事其实是很难的，想要去重新开始也是很难的。 对，每到这个时候我都觉得说我们俩像解忧杂货店的老板一样，在收集着每个人不同的心事。所以说如果现在你有什么心事，也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对，重点是你喜欢这首歌吗？可以赞一下。我们来听容祖儿重生。 如果有天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情或假意，我希望从蓝天到明里，所有你想要的都别随风去，告诉我吧，别再沉默。真心或假意，我希望从蓝天到明里，所有你想要的都别随风去，告诉我吧，别再沉默。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好，我们还有两首歌让艾科来推荐啊。 哎呀，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最近在我的歌单当中一直在单曲循环，因为有的时候总觉得上班的时候啊，有一种想要出走流浪的心。 嗯， 所以不，如果说你没有闲暇的时间的话，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吧。所以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湖乐队，叫做《幸福着》。 有人说有人的地方只有江湖，这个江湖呢每天都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有人快乐着，有人幸福着。所以这首歌曲有人说听到他们的现场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在给人讲述历尽沧桑的那些故事。所以我希望听通过这首歌曲不仅能找到属于自己心里的那片江湖，并且它是幸福着的。 站着山的另一边，不管我怎么喊也听不见，摇曳的绳子，美丽的脸，我多希望每天都能看见。你永远不会回头望一眼，不管我怎么喊也听不见，温柔的风儿把你翩翩起舞，我多希望能飞到你身边。让我们笑得就像花儿一样，让我们跑得就像风一样，让我们牵着双手飞翔在这美丽又寂静的村庄，让阳光永远洒在你脸上，让世界忘记距离的忧伤， 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拨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我们总说足球是圆的，而世界杯就是一个大大的嘉年华，在这里我们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欢乐与收获，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浪漫与美好。我们也许会经历挑战和挫折，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是我苍白憔悴，伤痕 但依然可以坚持并追寻， 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 伤。没错，也许人生就像是足球一样，我们经历着成功与失败，欢笑和眼泪，但是不到最后一刻